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何以瑶恨得牙痒痒。何以瑶想， 我才不管这个霍去病是不是什么汉代名将，现在的这个霍去病还真是有些欠扁，如果能隔着镜子扁他就好了。 不过这个想法何以瑶也只敢在心底想想，如果镜子对面真的是一代名将霍去病，那他扁过去反而被贬的可能性更大。胡思乱想中，何以瑶凑过去朝镜面喝了一口气，再努力地用抹布擦了擦，然后那个惹人厌的声音再次响起。 看到的了？什么嘛，那些大叔骗人，女鬼才不美艳绝伦呢，长得很吓人才对。 咣当，何以瑶把镜子直接反过来扣在桌上，然后拿着书泄愤似的使劲砸了几下。何以瑶忍不住朝自己的梳妆台上的镜子看去，里面映出一张清秀可爱的脸。 我长得很吓人？那家伙眼睛有问题啊，还说什么骑马射箭，别射到自己人就算是很好了。 镜子里还不断传来呼唤声， 女人，女人。 何以瑶用手摸着铜镜背面的纹路，想起刚刚把镜子翻过去前依稀看到一张俊逸的脸。 脸红什么，谁要管那个家伙，关灯睡觉。 喂女人，你在吗？ 晚上十点，铜镜里准时传来某人的声音，只是这次并不是那么轻佻，听上去还有些深沉。何以瑶只在内心挣扎了两秒钟，便把翻过去的铜镜重新翻了过来。他不得不承认，有个两千多年前的网友还是挺牛叉的，更别提是有名的霍将军了。斑驳的镜面上划痕少了一些，里面映出一张英姿飒爽的容颜，还是有些模糊，但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清澈而闪着深邃的亮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何以瑶的心神，再也移不开视线。 什么事？ 何以瑶发现霍去病正瞪大了双眼盯着他，于是不安地向椅子里缩了缩。他不会从镜子里爬出来吧？ 女人，你怎么穿成这样？ 何以瑶低头一看自己的吊带睡裙，暗骂声 小色狼。 立刻去找了件外衣套了起来。这种穿着估计对古代的男人太刺激了。不过男人，何一瑶又仔细看了看霍去病的脸，好奇地问道， 喂，你多大了？ 小爷今年16岁了，怎么了？他们拒绝我参军。 霍去病拿起手中的酒壶灌了一口， 小爷我已经足够资格上阵杀敌了，别告诉我你也像他们那样嫌我年纪小。 16，怪不得这位网友五官稚嫩，原来是个未成年少年啊。 何一瑶挑挑眉道， 乖，叫姐姐。 不叫。女人，你能不能每天都陪我聊天？每次要等上10天呢，不能随叫随到吗？ 霍去病打了个酒嗝，无赖地要求道。何一瑶撇撇嘴， 我每天都在陪你聊天啊。随叫随到，霍少爷以为我是哈利波特的校友，学过移形幻影啊。 看来是天上一天地上10天啊。 霍去病遗憾地叹道。何一瑶不好意思地捧颊道，故意曲解霍少爷的意思。 咦，难道刚刚你是在夸我是仙女？哎呀，真是的。 霍少爷难得没和他拌嘴，他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嘟嘟囔囔说着一些模糊的话。 女人，想不想看塞外的风景？要一直在我身边，别走，我会带你去看的。 说到最后，自己却先趴在桌上睡着了。何一瑶静默地看着镜子里面那位怀着鸿鹄之志却郁郁醉倒的少年将军，觉得胸口有些发堵。 我记得在历史上，霍去病24岁就英年早逝，该不该告诉他？但说了，他会当作笑话吧。 女人，我霍去病身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大丈夫生来就应该战死沙场，保家卫国。那些长安的浪荡子，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总有一天会变成垃圾，让他们嘲笑我，我让他们永远都说不出话来。女人，你知道吗？匈奴每每骚扰我朝边境，圣上却以和亲和陪嫁财物来维持相对的和平。女人，如果让我上得沙场，肯定会杀敌四方。女人，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听着呢，听着呢。 何一瑶挖了挖耳朵，继续低头做着复习题。这种情况都维持了好几周了，每天晚上10点，他都能通过铜镜见到这位2000年前的网友，大概半个钟头就会强制下线。而霍去病每10天才能见到何一瑶，所以算起来都快1年了。 你骗谁啊？连我的脸都懒得看一眼。你在写的那个东西很有趣吗？有小爷我有趣吗？ 这是他明天要交的作业，补课班明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就要开学了。不过何一瑶眨了眨眼睛，抬头看向桌上的台历，突然间醒悟过来，他明天就应该去把这个铜镜还回古董店了。虽然霍去病的碎碎念有些扰人厌，但他发觉自己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听他在那里倒苦水。他忍不住朝右手边的铜镜看去，斑驳的镜面显出对方青涩却难掩霸气的一张脸。 你 何一瑶想和他好好道别，可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何一瑶想， 这个铜镜肯定是真品，就算卖了我也买不起。 而且我真的无法再陪他这样聊下去了。这一个月间，我为了不改变历史的进程，什么都没和他说，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听众。估计现在他还认为我只是个寄居在镜子里的女鬼。 女人，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少和人说话的，但是对着你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也许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的缘故吧。 何一瑶一呆，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霍去病这些天发的牢骚他都听在耳里，皇后卫子夫是他的姨母，他的舅舅卫青是大汉将军，他想要上阵杀敌，不想过长安安宁的生活。何一瑶总觉得那是和他无关的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在他每天一点一滴的渗透下，自己就像是亲眼目睹一般，在霍去病的身边，透过仍然模糊的镜子，看着那些华丽奢侈的夜宴，看着宫中富丽堂皇的装饰，看着他策马奔跑在猎场上。 女人，记得我说过我要带你看沙漠草原吗？10天后我带你去看。我已经主动请缨，圣上封我为飘摇校尉，随军出征了。10天后一定要等我。 霍去病兴高采烈地说。何一瑶能看见他飞扬的双眉就像插入云间的两把利剑，锋利而独特。镜面已经恢复，但是霍去病振奋的声音仿佛仍然回荡在他的耳畔。何一瑶的心一软，单手托着下巴呆呆地看着古镜。 我不说多余的话，只做听众，这样应该可以吧。明天去雅舍问问老板，可不可以把古镜继续租给我，把小猪储蓄罐里的硬币都取出来，预付一年的量，应该没问题吧。 从此之后，何一瑶的晚上变得非常精彩。他透过这枚古镜看到了塞外诱人清朗的月光，看到了沙场上的血雨腥风，看到了茫茫大漠。他一边翻着史书，一边看着古镜。他从史书的字里行间看古镜里的沙场风云。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陪着他，鼓励着他，安慰着他，度过漫漫时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何一瑶的一天等于霍去病的10天。 元朔6年，霍去病率领800骑军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长途奔袭的战术首战告捷，斩敌2000余人，修罗单于的2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他率兵全身而返，汉武帝立即将他封为冠军侯，赞他勇冠3军。 他隔着古镜看着他奔波数百里，马蹄下扬起的灰尘，他胸前流下的血足足遮住镜面的整个长夜。他说， 这是我第一次上阵就取得傲人战绩。 何一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古镜上斑驳的血迹，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元寿2年的春天，他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10000出征匈奴。刚满19岁的他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6天中转战匈奴5部落，一路猛进，并在高兰山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他缴胜，虽斩敌近10000人，但麾下的10000精兵仅于3000人。何一瑶隔着古镜看着，没看到他征战的场面，再见面 已是胜利的画面。他说， 为了不让你看到血腥场面，特意挑选了我们通话的间隔时间来打仗。 何以瑶什么都没说，这次镜面上没有鲜血，但他却发现在镜子背面多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他知道这面古镜他是贴身带在胸前的，他能看到古镜上的刀痕，但他身上受了多少伤他根本看不到。 同年夏天，汉武帝决定展开收复河西之战，此战他成为汉军的统帅，再次孤军深入并再获大胜。就在祁连山，他所部斩敌30,000余人，汉王朝收复了河西平原，从此汉军军威大振，而19岁的他更成了令匈奴人闻风丧胆的战神。 何以瑶隔着古镜看着，看着他脚下的河西大地，看着他意气风发，看着他的千万士兵仰望着他。他说， 真想让你站在我的身边感受这一切。 何以瑶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知道不可能。 同年秋天，浑邪王和修图王便想要投降汉朝，他前往黄河边受降。当他率部渡过黄河的时候，突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他竟然只带着数名亲兵就亲自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诛杀哗变士卒。浑邪王完全有机会把他扣为人质或者杀之报仇，然而最终浑邪王放弃了。这名敢于孤身犯险不惧生死的少年的气势，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40,000多名的匈奴人。最终哗变没有继续扩大，河西受降顺利结束。 他隔着古镜看着，看着那个烛光扑朔、局势迷离、危机四伏的夜晚，他就那样站在敌人的营帐里，仅仅用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将帐外40,000兵卒、8,000乱兵镇住。神勇无敌，天下震惊。他说， 这次真的是冒险了，但是有你陪伴，你是我的守护女神。 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在古镜的这一边默默地松开已经捏得不成样的衣角。元寿3年，汉武帝为他建造起精美的豪宅，并且嘱咐他前往查看。他隔着古镜看到年轻的皇帝眼里对他的器重，看到他身旁笑盈盈的公主。他知道汉武帝不光只赐予他豪宅，还有让他和公主联姻的意思。他说，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业。 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看着他说话的同时，放在镜面上的手掌纹清晰可见。他头一次伸出了自己的手，印上了他的。他们的手不光隔着一道冰冷的镜面，还隔着2000年的时光，却仍然有些什么默默流动。 元寿4年，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他率部深入漠北，奔袭2000多里，歼敌70,000多人。为了追杀匈奴单于，他一路来到了狼居胥山，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封狼居胥之后，他继续率军深入，一直打到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一路连胜。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他的封狼居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而这一年的他年仅22岁。 隔着古镜，看着这场历史中最高的兵家祭天风礼，看着他站在人生的最巅峰，看着他的至高荣耀。他在他征战的六年间一直陪在他身边，护在他的胸前。他说， 女人，你真的是女鬼吗？这么多年了，你的容貌居然一点都没变。 镜子上斑驳的刀痕无数，镜面却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可以看到他的眼中映着他的影子。他说， 我平匈奴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我的将军梦也已成为现实，我几乎已经完成了所有儿时的愿望，我也几乎可以得到我所有想要的。我想要你。 他说。何以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摇摇头，把镜子放在密封的盒子里，锁在柜子的最里面。他对自己说， 够了，我陪他七个多月，看着他一步步艰辛走过，看着他终于爬到人生的顶峰，这就够了。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宁愿他就认为我是一个女鬼，永远地失去了法力，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相见了。我要忘了他。 他埋头学习，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书本上，绝不让自己有多余的时间去想他，除了在每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心脏都会抽痛一下，习惯性地看着往常古镜摆放的位置，然后强迫自己移开目光。 他在做什么？想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 他咬咬牙，霍去病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他怎么能开口告诉他，他只剩下两年的寿命？他怎么能看着他慢慢的生病衰弱，直至逝去？他受够了只能隔着古镜看着他，而什么都做不了，触碰不了。他承认自己很懦弱，所以选择逃避。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上学、补课、写作业，只是每天清晨醒来时脸上满是泪痕。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我是赵幸福，我是全文化传承人。 为啥我有